第34集。 你挑地方，你还没有毕业挣钱呢，肯定我来请啊。 罗明瑶实在说不过他，暂且先定下了吃饭的时间地方。罗明瑶回去继续做了会儿事儿，六点过再去找人吃饭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罗明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和别人差距挺大。下午见面时候，他穿了白大褂，算是工作服，看不出什么。见面又匆忙，没注意。这会儿出来吃饭，罗明瑶才看到徐茂华穿了一身合体的衬衫，下面是笔挺的西裤，脚下一双锃亮皮鞋，头发也是发胶打理过的，身上还有点男士香水的味道。而自己 T 恤牛仔裤，脚下运动鞋是大三时候买的，今年忙还没时间买一身新衣服，更不要提从来没上新过的发型和想都没想过的香水。罗明瑶上下看着徐茂华，忍不住说， 哇，徐茂华，你这样看起来太厉害了。 徐茂华忍不住笑，把菜单递给服务员，一边帮他倒茶一边说， 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，这些行头啊，还不是为了来医院见大主任才穿，平时恨不得穿的随便一点。 不是穿的问题，是整个人看起来的感觉，就感觉很有见识，很干练的样子。 他也不会夸人，说这几句自己还先脸红了，眼里倒是很诚挚的欣赏敬佩。徐茂华看他这个样子反而有点感慨， 我倒是羡慕你，一直在学校里待着，没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折磨过。哎，小明啊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以前背地里都管你叫书呆子。 罗明瑶一脸茫然地摇头。 我也不呆啊。 徐茂华被他逗得大笑。 你看还不呆。 笑过一阵，他收敛起笑容，竟有些伤感。 我刚出社会那会儿啊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样的呆子，觉得特别钝，根本就玩不起来嘛，开玩笑也没意思。但这些年啊，各种各样的人见得多了，有的是一线的临床医生，有的是科室领导或者医院领导，还有药房呢，医保办的。我现在倒是挺喜欢书呆子的，不需要跟做生意一样讨价还价谈利益什么的，你跟他谈学术谈数据就行了，你把你学过的东西拿出来跟他分析就够了，也不用绕着弯子说别的东西，绕来绕去不就是多那一丁点钱吗？ 罗明瑶对徐茂华说的东西似懂非懂，临床上的事儿，除了诊疗方面的，更深入的他接触的还不多，这次办学习班才是他第一次接触厂商代表。像罗明瑶这样的小研究生还接触不到利益中心，更别说这几年药品提成被卫生部门严厉打击，平时药袋影子都看不到，医院里灰色收入这些弯弯绕绕的东西他还一点都没明白。不过前面徐茂华说临床不容易，也许他也应该顺着说，通过对比让徐茂华感觉自己工作好。于是罗明瑶试着说了起来， 临床确实太辛苦了，你看我研究生还没入学呢，就已经开始跑实验室给老板打杂了，别人都在毕业旅游，我们已经开始上班了。 徐茂华微微一笑， 确实不容易啊，我的前辈之前就是 F 大医学院的，他还是读了研究生的，在医院上了几年班，觉得临床太累了，辞职下来做了我们公司的研究顾问，后来他觉得坐办公室和实验室没意思，就跑出来做销售了，结果他以前的临床基础好，出来之后给科室老板们讲课头头是道，很多老板对他印象超级好，现在就定点做 C 大附院了。他也是觉得我和他都是医学院出来的，特别看重我，所以这次你们科办学习班，主任有什么交代都让我来听着。 都读了研究生了，不做临床的话不可惜吗？ 罗明瑶忍不住说， 我以前倒也问过他，他说不可惜啊，他觉得他就适合做这个，每天跑来跑去的很有精神，一个人的价值在各个行业各个方面，他学的临床知识最后也没有浪费啊。其实现在很多学医的最后都没有走临床这条路， 你从临床下来有很多选择的。 罗明瑶点点头。 这倒也是。 两个人又吃着饭，聊了一些高中的往事，又说了同学们现在的状况，还谈了谈自己工作一年的见闻。许茂华以前还没现在这么能说会道，罗明瑶和他也交情泛泛，而今天一顿饭吃完，许茂华简直和罗明瑶要称兄道弟了。吃完饭，许茂华说送他回学校，罗明瑶和他正聊得开心，也不推辞，就带着他一起往学校走。罗明瑶不知道赵斌正好在医院旁边吃了饭准备回家。赵斌就站在路边，看着罗明瑶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在一起。罗明瑶和那个陌生人聊得很开心，赵斌忍不住想，罗明瑶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这样过吗？罗明瑶和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拘谨，像见到老师的小学生。聊他自己的事情时，罗明瑶像给他汇报的下属，很多时候他们之间都是不对等的。李盼秋说的对，他在一开始就应该避开这条底线，而不是像现在心里满是痛苦和懊悔，想要见到他却又害怕，想要接近他却又不得不回避。赵斌看着两个人走在一起的背影，在路灯之下，两个影子相互纠缠交叠，他觉得自己心里烧灼着难受，他想要冲动地过去把那个陌生人拉开，却没有任何这样做的立场。在喧闹的街上，人来人往，他和罗明瑶不过是相识的过路人，他除了看着罗明瑶走远，什么也不能做。罗明瑶回了一下头，总觉得后面有谁看着自己，但回头没看见什么人。 怎么了？ 徐茂华问他。 没事。 罗明瑶转过头跟他继续走。 你说文娱委员他都结婚了？ 对，他去年结的婚，去年我们同学会他带着老公来的。刚才都忘了跟你说了，光顾着和你聊男生那边的事了。他老公好像是个官二代。 徐茂华说。两个人就这么愉快地聊着天走回了学校。回到宿舍，黄伯怀还没回来，最近他忙着收病人数据，每天晚上都回来得很晚。罗明瑶先发个微信给他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然后拿了他的热水瓶下楼去开水房帮他打热水。黄伯怀有几次晚上12点过才回来，早过了学校澡堂的时间，只能在宿舍里瑟瑟发抖地洗冷水澡。罗明瑶现在还没这么废寝忘食，这几天都帮黄伯怀打好了热水，让他回来洗澡时候兑成温水，免得受凉生病。12点左右黄伯怀才回来，罗明瑶还没睡，在床上看老板推荐的几篇文章。 又睡这么晚？之前说你是考研把作息打乱了，现在都这么久了还不好好调整作息。 罗明瑶笑了笑给他指热水。 热水给你打回来了，你洗了澡早点睡啊。 谢了小明。 黄伯怀惊喜的大喊，冲进厕所洗澡。过了会儿，黄伯怀洗了澡出来，一边擦头发一边说， 小明啊，我现在有个考虑。 说到这里又像等着人问一样停了下来。罗明瑶漫不经心地回应了一声， 我想出去租房子。 罗明瑶回应着， 学校不太方便。 黄伯怀看罗明瑶没想象中的反应，继续说， 我都给我爸说了，他也同意我出去租房子住，这样条件也好一点，但是他觉得我不能一个人出去住，一个人住就有点太奢侈了，学校外面租房子一个月还是得1500到2000左右，1500的房子很差劲儿，我师兄说2000的房子才行，如果2000我爸就觉得太惯着我了，我跟他说我找人合租，他说可以。小明你怎么看？ 我 罗明瑶被他这突然一问搞得有点懵。 我不行的，我家里人肯定不同意这么多钱的。